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151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在我的旁边，我的搭档是小云。小云你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啊。李红你好。哎，经常听咱们北广购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海参啊一直是咱们节目中经常脱销的看家好货， 对， 明星产品。哎，大家都知道海参是富含蛋白质的，氨基酸啊，矿物质等等啊，而且低脂肪低胆固醇，长期吃海参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啊。家中有老人孕妇，家里常备着海参啊，吃点是没错的。 对， 这说到海参的营养知识呢，其实咱们的听众朋友没准比咱俩还了解海参呢啊。所以今天呢，咱们说海参到底有多丰富的营养，咱就不多赘述了。 对，因为大家呢吃海参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身体上的体会。 是的啊，但我们都说海参是个好东西，但是海参里面也有3、6、9等这样的一个货物的比较啊。 对， 这海参啊，其实我得跟您说，今天我们的重点要告诉您，海参买的越大的越实惠。 哎啊，大海参到底实惠在哪儿呢？大的海参到底好在哪儿呢？前些日子呢，我还特地的跑了一趟大连，给大家呢去到当地问了问这个事儿。很多人呢都吃过海参，但是真正会选海参的呢确实不是特别多。由于原产地的原因，海参的形态上呢有很大的差异。您看啊，大连原产地的这个海参就是皮比较厚，那个刺儿呢跟盔甲一样的。当然了，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很多的这个海参都是原产于大连的海参，但是大连的海参它是不是也有这个3、6、9等呢？确实还是有的。越大的海参啊，其实您吃起来的时候它的营养更丰富，它的这个性价比更高。我一一来给大家解答这个事儿，到底是其中怎么去分辨。由于海参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有火候的不同，水分的含量不同，海参在个头上的差异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比较的。 是的， 那么水分多的海参呢往往看上去就个头大一点，海参大小呢有玄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分辨它大小了。海参啊，其实呢它是一种海底上海床上的一种动物。那么年龄大一点的海参呢，一般的它长得个头就比较大。海参在采捕的时候呢大小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您看啊，可能我们到家里边一头及时的海参可能就一个大拇指那么大般大， 对， 它可能在海里边就会有一个拳头那么大，特别肥硕。那么可能稍微再大一点的，恨不得就有半个小臂那么大。其实海参在海里边真实的大小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同一养殖的情况下，这个大小基本代表了海参的身龄的大小。你看啊，5年的就比4年的要大一点，4年的就要比3年的要大一点，它这个对比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是， 所以说呢，海参越大，它的营养呢也就越高。为什么呢？它生存的这个年龄头啊比较长，它汲取的这个物质呢也比较多。这个可能就不是成比例的，比如说我1年的海参有1份营养，但是2年的海参可能它就有3份到4份的营养了。它生长的这个年头越长，它营养的这个密集度，也就是说单克重的海参它的营养也就越高啊。同样是50克的，一根50克的 那可要比两根25克的营养要丰富的多得多了。所以说呢，价格在市面上也要高得多，因为营养会更加的丰富。 没错，可能现在生活也好了，去各大饭馆呢，哪怕是不大的饭馆，也会给您说我们这儿有海参汤啊、海参粥啊，就是说或者葱烧海参啊等等。所以说相对来说便宜哈，但是作为海参这样菜肯定不便宜哈，钱花了以后这营养到底摄入了多少呢，其实又是一个问号了。 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说的，就是可能您在市面上找越大个的海参，那么可能您花的单价，对于它每克重的单价花的越实惠。 是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海参的个头大小呢，还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口感和海参的大小的关系。其实啊，在大连当地有很多的做海参的企业，然后呢，近两年呢，我发现我们的平台也有反映，或者说其他的地方呢也有反映，说海参这口感怎么越来越糟了。其实这样的里边呢还是有一定玄机的啊。海参呢，您看啊，这个即食海参它是经过了海里捕捞，捕捞上来的鲜参咱们是没法吃的，因为就是生肉。那么为什么才能即食呢？它要经过一个煮制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 一般呢不少于半个小时。海参呢是越煮越小，哎，里边那个水分呢就耗掉了。那么常年从事海参加工业的这个老师傅在当地呢告诉我说，煮的火候够的海参水分呢就相对小，如果火候不够，海参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消费者呢花几百块钱买回去的全是水分就要吃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样的海参咱们吃的才实惠。第一，个大，越个大的它营养越丰富。第二，在个大的前提上，海参要够筋道，要有嚼劲儿，有弹性，才能够叫做好海参。 是的。 然后当地的这个老师傅口音特别浓重的啊，东北话告诉我叫什么呢，会跳舞的海参才是好海参。 哎， 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弹性特别足。 对， 哎，依照这两种方式您看啊，选择海参您就有了判断，海参个头大的且弹性好的是实惠的海参。 是的， 无论是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消费，还是在其他的店铺消费，还是去送礼啊怎么着的，您去挑即食海参一定要注意，第一，挑个大的，个大的可能它总价会贵一点，但是它的单价的性价比会高。第二，就是一定要吃这个有弹性的，这样的口感才说明什么，它真正的是把水分排出去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我们大连当地的这么一款大海参，它的品牌叫做一品东珍即食的大连底波大海参。首先呢，我请这个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产地，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哎，是的，正宗的辽刺参啊。辽参呢是指黄渤海分界线旅顺口所产的六棱刺参。该参种呢生长发育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耐寒啊。咱们也都知道大连呢其实也算是北方了。这个到了冬天也是稍冷的。 对， 在冰封上千海里的漫长冬季里，尚能存活，自然淘汰率当然也是很高的。活下来的那都是非常厉害的精华海参。 对，也就是说呢，咱们平常说的这个叫做辽刺参，就是这种海参。那么它呢生长自长山群岛左右，是中国东北呢这个海岛县。您可以明确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外包装袋上它的产地叫做长海县。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海参呢叫做底波散养的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产自大连的天然海域，大连的海水呢是属于冷水，刚才我们也说过了。那么底波散养是什么意思呢？海参自己去觅食，自然去生长，不进行人工的干预，类似于野生环境。那么这样呢，生产的海参呢，一是产量低，第二呢是质量呢会比较好，因为毕竟嘛，我们它吃这个海底里边的这个自然的东西，要比你笼养的那种，或者说礁滩上养的那种，你喂饲料的海参，那营养是天差地别的。 这个一品东珍即食大连底波海参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盐、糖及添加剂的。 哎，这样呢，咱们吃着就放心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一品东珍的即食大连底波散养的这个大海参，它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一共是三袋，每袋是1斤装，那么每袋呢是10根到11根。 我们这么算算，每根的重量基本上都在这个50克左右。那么这种海参的这个营养程度是不能和那些什么20-30克的那些海参去进行比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30根左右的这个大连底波的这个大海参。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天然的嘛，所以说大小肯定会有区别，但是我跟这个一品东珍的这个品牌方呢已经交涉过了，就是尽量给咱们挑大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赠品，也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这个一大赠品是什么呢？1斤的活冻的大连鲍鱼，个儿非常非常大，而且味儿特别好吃，6头左右，有可能5头，有可能7头，但是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给您挑大个儿的装，所以说呢今天这个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那么在市面上的售价，超市里边和海参的专营店里边，一品东珍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组合也是有售卖的，卖1980元。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1280元给您送一张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就可以提，1280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 哎，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进入北广商城进行购买。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很多人呢就会算账。哎，你看啊，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这个30多根海参，那我每根海参这个单价要比以前的要贵呀。我告诉您，这根海参是50克左右的大海参，您就算对半切，每天吃半根，它的营养也是非常非常足够的。老两口对半切，一人半根，这样它的营养，您看25克左右的半根海参，对吧？但是要比您平常买的那个25克、30克左右的这个整根海参，它的营养要高。为什么呢？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过了，它生长到4年5年的时候，要比它生长到1年2年的时候，它的营养密度要高很多，它越是到后边它的营养越来越丰富。所以说呢，您吃这个大根的海参，您吃半根基本上就要比您含得每天吃一根那个小海参的营养还要多， 是 就说就够了。这种大根的海参，您去超市里边，或者说您去这个附近的底商，您去问问那个卖海参的地儿，它每一根的价格要比平常的小海参的价格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说今天我们才给大家推荐这个。 哎，所以说啊，咱不是说这么这个狭义的说一根海参到底值多少钱， 对， 而是说一克海参到底值多少钱，又能给您带来 多少营养， 营养这种好处， 对 啊，咱们得真正的吃到那个有营养的那一种那一类。 所以说嘛，我们才说叫吃海参的人各有需求，有的巩固健康，有的呢您可能孝敬父母，有的是给准妈妈吃的，有的呢还有送礼办事儿的，是吧？买实惠的，买个大的，买这个有弹性的，无论花多少钱，咱别花冤枉钱就行。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个的海参的组合呢，它从营养上和价钱上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今天这个主品啊，一品东珍的即食大连底波刺身都是大个的哈，给您带来3袋啊，这3袋呢每袋都是500克的足量，每袋里面10根左右，也就是说平均下来就是1根50克嘛，这样大参啊，然后为您呢在节目里送上一袋活冻大连鲍鱼啊，也是这一袋是1斤啊，6头左右，也是大个的。那这样的话呢，市场售价这4袋加起来，我估摸着得有1980块钱， 对， 得有 市场价， 对，将近2000哈。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啊是1280元， 1280元， 对，已经很大的折扣了。 而且呢，今天还给大家提供的是一张提货券， 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那么鸡呀、啊，各种各样的吃法啊，什么扒鸡啊、烧鸡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宝聚园的叫花鸡。 哎，嗯。说起这个各种各样的鸡的吃法，真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各地呢都有各地的这么一个代表。您说熏鸡也好啊，什么烧鸡也好啊，那味儿都挺好的。 嗯， 但是如果要说这个传奇性，真的得提到这个叫花鸡。 对， 为什么呢？好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啊都有描述，而且呢不光是一本，好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对于叫花鸡的这个美味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描述啊，真的是让人对于叫花鸡呢又神往，又觉得哟，这个是不是离得我们有点远。 是，好像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就是有一段描写，就是关于叫花鸡的。 是的。 嗯嗯，说到做鸡的手法呀，你还别说，像其他有些东西呢都是以鸡作为一个本身要特别重要，但是叫花鸡呢要借助一些东西。 对， 比如说 荷叶 啊，荷叶、 比如说这个黄泥。 黄泥 我们都说呢，它和其他的这个做鸡的这样一个工艺呢不太一样。您看其他的，比如说就刷油啊，说什么的、烤制啊、这个焖炉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它外边很少去包裹一些东西，但是叫花鸡呢它要包裹好几层。比如说它外边这第一层就要包裹荷叶，为的是什么呢？取这个荷叶的清香啊。然后呢这个荷叶外边呢还要包裹一层泥，这个泥呢选用的还得是什么呢？就是当然 有讲究了 啊，有讲究啊。比如说像宝卷这样的，他选用的是就是封酒的那种酒坛口的那个黄泥。啊，我们都知道酿酒呢一般这个酒坛子上面都要封一圈泥，以防这个酒味啊消逸。那么呢，但是这个泥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去包这个叫花鸡。为什么呢？就是锁住它里边的水分，这个泥选用的得讲究。另外呢，这个泥本身稍微的带一点酒味，还能给这个叫花鸡添一些清新的味道。 你像说到这个泥啊，讲究非常多。现在很多的这个做叫花鸡的一些品牌啊，他们用这个泥啊就是凑合事儿， 所以说我们才这个说这个叫花鸡啊，它和其他的这个鸡的做法呢有一点不一样。您看啊，它外边包的这东西不一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里边。这个鸡呢得经过这个腌制。好多人说这个腌制不就弄点调料吗，是吧？腌制我自己在家里边做鸡腿都自己腌，但是呢我告诉您，这个叫花鸡爆卷的这个叫花鸡，它腌制的料可不一样，而且呢它腌制的料我都觉得哎呦，是不是有点真的有点奢侈，我自己做到饭都够了啊。我跟您说说它里边用什么呢，猪网油叫大油，还有什么呢，猪花瑶柱就是那扇贝干的那种扇贝，还有什么火腿啊，还有什么呢，鸡胗。我说这拿这鸡胗腌，拿这鸡胗我自己都喝点酒了，但是呢就是为了做这道叫花鸡。为什么呢？就是让它里边首先入味儿， 还得选用的是当地的散养的一斤左右的这小鸡儿，一斤左右，我估计就一个手掌那么大的， 对对， 对吧？这个鸡它拿起来以后呢，味道非常非常的鲜，而且没有那种就是时间长的那种老鸡的那种土味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样的小鸡儿腌制出来以后，它里边那个水分能够锁住，而且经过了这个外边再包裹上荷叶，再包裹上黄泥，去小火的去做它的时候，它里边水分非常非常充盈。所以这个时候您再吃这个宝觉的搅和鸡，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嫩，第二大特点就是多汁儿。这个多汁儿往往是其他的我们说熏鸡呀、烤鸡呀做不到的，它里边的那个汁水很丰富。 这个汁水是怎么表现出来？ 鸡本身它就是由这个水分嘛，外边包了一层黄泥，把这个水分给它锁住了，所以它里边就变成鸡汁儿了。 所以说吃起来更进味儿。 对， 那刚才您说了哈，这个荷叶呀，还有用这个适当的哈、正宗的泥来做这个搅和鸡，而且呢，咱们选的这个鸡呢，还得是一斤左右的小鸡儿， 对 啊，不老，同时也不是说这肉吃起来呢过于那个没有嚼头了，也不是， 哎，它还有一定嚼头， 是的，所以呢，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好。我知道现在市面上啊，关于这个叫花鸡呢，它价格还真不菲，因为这个叫花鸡它的制作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它本身就是工艺比较复杂嘛，但是要吃上一口正宗的叫花鸡，在咱们北广购物可是不贵。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啊，一共是十只来自于老字号宝觉的这个叫花鸡，每只就是一袋，一共是十袋，每袋是500克左右，也就是一斤左右。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您就能拿走整个十只，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哎，所以呢，价格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所以，如果您吃过什么扒鸡啊、烧鸡啊、熏鸡啊，关于这个叫花鸡，可能有些朋友没吃过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正好让您好好尝一尝，因为它是山西平遥的一个特色 老字号宝觉儿，这个如果您去当地的话，能找着这家老字号叫宝觉儿，它是专门做这个叫花鸡的。而且呢，我跟您说，就是好多朋友，我看网上也有问他说你们这个北广购物的，你们这个价格为什么都这么便宜？而且呢，有的和超市对比呢，能便宜挺不老少的。说一个是你们是不是蒙老人，另外一个是你们这个是不是这个质量有问题。我告诉您，首先我们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一点质量上您可以放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今天这样的组合，我们一共是十只鸡，这十只鸡为什么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组合呢？是为了跟厂家去讨价还价，就是说我们能给你卖得多，但是你每只鸡呢给我们的这个价格稍微低一点，让我们呢能享受到一些实惠。这个时候呢，每只鸡合30块钱，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组合出现，节省了其他方面的成本，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美食。 总之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呢弄得比较大一点，所以就降低成本了啊。当然说是十只啊，其实如果有些人呢爱吃的话呢，真是吃不了多久。你自己家里招待客人，或者说到谁家去当礼品，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您像我这样的，就是晚上爱喝两口的什么的， 一次就一只 啊，一次就一只，真的是挺香的。而且呢，今天这个叫花鸡它是宝觉的这么一个老品牌吧，它在质量上、安全性上有保障。为什么呢？天然的原材料，而且呢里边不添加什么防腐剂啊什么的，这些没有。而且呢，它还是真空包装的，禁得住放。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好，那今天咱们是这样，500克呢一袋，也就是一斤一袋，给大家10袋10只， 对， 是吧？ 一共是十只。 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 哎，和每袋呢 一只 30块钱， 对，不到30块钱，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叫花鸡啊，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哎， 但是刚才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叫花鸡它有外边这个泥包着吗？ 不含泥，把这个泥给您去了， 应该说呢给您想的比较周到了。 对 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宝聚园的叫花鸡啊，这个叫花鸡呢一共给大家是5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也就是十只、今天价格只要299元，和一只呢20来块钱，价格非常合适，性价比高。